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边延梅是个很有趣的人，他做事有趣，说话也有趣，但进退又很有分寸，断不至于像燕无师那样常常玩脱了，惹得沈乔恼羞成怒。与这样一个人同行，自然是一件如沐春风的事情，更何况沈乔本来就不难相处，对别人而言，沈乔也是一个很好的同伴。他不爱出风头，愿意耐心倾听别人的话，遇到危险则能成为最可靠的助力，任谁都希望有个这样的朋友。边延梅与沈乔交往不多，不过他多在朝堂上行走，对人心有种激进敏锐的洞察力。像沈乔这种不会背叛朋友的人，他自然是愿意与之为友的。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退路，虽说边延梅是燕无师一手教导出来的，本质与自家师父没差多少，不过比起其师，他又多了几分圆滑。加上边延梅察知燕无师心思，一路上有意交好，故而两人自然相处愉快。二人身怀轻功，又有良驹相佐，此去若日夜兼程，不过三五日功夫，若是日行夜歇，也是十来日而已。如果沈乔独自上路，日夜兼程倒也无妨，但有边延梅同行，他自然不能勉强人家陪着自己赶路。如此过了十来日，两人方才来到玄都山脚下的玄都镇，此刻他们找了家茶寮坐下来歇息喝茶。 这两年玄都镇真是越发繁华了，几年前我也曾来过一回，只记得那会儿的人口还要更少一些。 是啊，青山不变，物是人非， 这样的热闹怕是不长久喽。 此话怎讲？ 二位想必也知道，山下这些田地都是玄都山上道长们的，从前几位掌教体恤我们生活不易，佃租收得很少，我们心里也是感激的，若非如此，也没有玄都镇这一日日的繁华热闹。可不知道新建这位掌教是怎么想的，前几日忽然说要提今年的租子，还将数目提得很高，我们哪里受得了啊，连在此地经营客栈十四，哪怕像我们这样的茶寮也得交租子，若再这样下去，谁还敢做买卖啊。哎，我们东家说了，做完这个月就收拾收拾回老家了。 新进这位掌教是玉矮吗？ 好像不姓玉吧。哎，据说是上个月才当的掌教，从前还是齐真人门下的大弟子。 谭？ 对对对，正是姓谭。 可我听说原来不是玉掌教吗？怎么又变成了谭掌教？ 嗨，那小人可就不晓得了。哎，几位郎君里边请。 怎么会是大师兄当了掌教？玉矮呢？ 我们是上个月底出发的，到了这里正好是月初，一路上错过消息也是有可能的，回头找人问问。沈道长先不必着急，等问明情况我们再上山也不迟。 也好， 既是要弄清情况，二人就得先找个地方住下。驿馆商战素来都是打听消息的好地方，边延梅对此轻车熟路，他带着沈乔进了一间规模中上、不大不小的客栈，又对沈乔道： 那些商贾和江湖中人都有一个特点，除非是世家高门出身的，否则断不会去太好的地方，反倒是这种环境不好不坏是最多人会选的，在这里打探消息最好不过。 沈乔自然没有异议，点头表示赞同。玄都子府怎么说也是道门大派，自从玉矮宣布重开山门之后，陆陆续续都有不少年轻人求到这里来拜师学艺，这些人有的长辈是江湖人，但到他们这一代却没落了，有的则是听多了武侠掌故，一心向往刀光剑影的人，其中不乏资质不错的，但他们毫不例外都不会是什么豪门出身，因为如果是高门子弟，家族自然会为他们安排更好的路， 没有必要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求师。不过正如边延梅所说，他们因此会选择这种不好不坏的客栈作为落脚点。一楼大厅人声嘈杂，边审二人进去寻了个位置坐下，正巧旁边也坐了几个带着刀剑的年轻人，无需他们多打听，对方已经开始说起新晋江湖上发生的事情。 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幻月宗宗主向葫芦姑下了战书。 沈乔刚要去拿杯子，闻言心头不由一震，动作也跟着顿住。没见过葫芦姑身手的人，乍听见这句话，兴许还不会觉得怎样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能够在当时五大高手围攻下安然无恙的燕无师，的确有那样的实力和底气与葫芦姑叫板。所以这一句话刚出来，就像是油锅里进了一滴水，周围登时沸腾起来。许多人脸上都带着惊讶或兴奋之色，纷纷细加询问。 啊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是前几天啊。话说燕宗主一封战书下到葫芦姑跟前，葫芦姑原本还在吃饭，吓得她呀当即就跳了起来，差点噎死。 说的好像你就在旁边看见似的。哎，葫芦姑又是谁啊？ 你连葫芦姑都不晓得，那齐凤阁你晓不晓得？ 废话，不晓得我能来玄都山拜师吗？ 那你怎么会没听过葫芦姑呢？20多年前，齐凤阁与突厥上师葫芦姑交手，逼他立下20年不入中原的誓言。前阵子青城山事件大会，葫芦姑一出手就把沈乔给放倒了。许多人都说，琉璃宫虽然没有公布天下第一的人选，但葫芦姑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呢。这燕无师肯定是心中不服，才会给他下战书的。 哎呀，别提了，事件大会我本来想去的，就是家里老娘不让，非说危险。这回来玄都山拜师，还是我跟我爹打好商量，让我爹拖住我娘，我这才能跑出来的。 旁边的七嘴八舌逐渐成为耳边杂音，沈乔脑海里依旧停留着方才那句话，直到边延梅将杯子塞入他手中，他这才发觉自己从方才开始就维持了一个动作没变过。 哦，多谢。临走之前，燕宗主可曾向你提过这件事？ 刚说完，沈乔便觉得这话问得有些多余。以燕无师的性子，做事经常出人意料，哪怕他爹妈还在世都未必能料到，更别说徒弟了。谁知边延梅的答案更是出人意料。 嗯，下战书的事的确是真的。 他不是还有伤在身吗？ 此事内情我倒是略知一二，师尊并不是心血来潮故作惊人之举，而是事出有因。 愿闻其详。 听说在青城山时，葫芦姑便与你交过手。 不错，葫芦姑闭关20载复出，功力更胜往昔，以我现在的武功，要与他战个平手恐怕也有些困难。 那以沈道长之见，若师尊与葫芦姑对上，胜算又有几何？ 若他没有受伤，兴许是五五之数吧。 但这得建立在燕无师状态良好、内力充沛、半点伤势也没有的基础上。沈乔向来实诚，认为胜即是胜，败即是败，并不以战败而觉得难以启齿，哪怕敌人厉害也是有一说一，绝不浮夸粉饰。 玄都山之事少不了突厥人插手，你杀了坤爷，葫芦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说不定会不顾高手之尊亲自参与。有师尊这封战书，葫芦姑必然无暇旁顾，也能为沈道长减少一些阻力。 沈乔愣住了，他想过许多可能性，其中最接近他认为正确答案的，莫过于燕无师想要冲击天下第一的宝座。但沈乔没有想到真正的答案竟是这一个。边延梅见状露出自嘲表情。 沈道长可是不信？哼，也难怪，我们魔门中人素来自私自利，特立独行，岂曾有过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莫要误会。 其实不止于此，师尊之所以留着雪婷的性命，乃是想将对方带去天台宗，换取最后一册朱阳册。 沈乔又是微微一怔， 朱阳册共五卷，只有一卷与魔门武功相关，那一卷燕无师已经看过，他如今的魔心破绽也已弥补完好，剩下的那一卷对他来说用处并不大，甚至几乎没有用处。那么他想得到天台宗保存的那一卷朱阳册目的何在，就不难猜出来了。以沈乔的聪明，自然也想到了答案。 听说雪婷早年与天台宗师门宗旨相悖，故而在其师作画之后便离开师门自立门户，天台宗如何肯为雪婷交换朱阳册残卷啊？ 天台宗视雪婷为叛徒，师尊留其性命，令天台宗自行处置，对方必要领师尊的情面，残卷正本自然拿不到，誊抄副本应该还是可以的。 燕宗主用心良苦， 沈道长不必担心，师尊的伤势并不严重，与葫芦谷一战约定在半个月之后，这一段时间足够让师尊养伤了。 若说沈乔内心一点震动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过边延梅也明白，对方即便心中再震撼，也没有必要对自己来表达。一个能够在塞外闭关20年不问世事的人，注定不会对世俗有过多的野心。葫芦姑也是如此。虽然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不可能与突厥的动向完全割裂开来，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武人，所以在他看来，燕无师的战书肯定比玄都山一行吸引力更大。半个月不长不短，他选择了赴约，就不会再分心管玄都山的事情。这些前因后果，沈乔只要稍稍一想就能明白。若燕无师当着他的面一一点名，他也许会感动，也许会婉拒，但受到的震撼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大。尽管就算没有沈乔，燕无师以后也会难以避免与葫芦姑交上手，但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。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战书，毫无疑问大半原因出自沈乔这里。一个原本薄情自私的人，却做了世间多情人也未必能做到的事情，如何能不令人动容？边延梅不着痕迹观察沈乔的反应，发现对方完全沉默下来，心说不会是感动傻了吧。 沈道长， 不管如何我们已经身在这里了，你师尊如此鼎力相助，我若不先将这里的事情解决，又怎好意思去见他？ 回头先找个人问问山上的情况，明日再上山吧。 也好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